想找个爱人，东张又西望， 害怕上当又害怕凄凉，整天都在孤单中迷惘。 如果男人和女人不一样，有人没懂，有人太逞强， 找个人来捧在手心上，才会诞生爱情的天堂。哎， 来呀来，我的爱情， 来呀来，我的美丽， 我的幸福里， 我的春风起，我的天，我的小奇迹。 来呀来，我的爱情， 来呀来，我的美丽， 我的家宝玉， 我的林黛玉，我的天，我的小宝琴。 找个爱人，东躲又西藏， 昨天流浪，今天没情忙，总爱折腾到地老天荒。 说什么男人和女人不一样，其实不过寂寞在撒谎。 不用偷笑别人的痴狂，爱情才有很多的希望。 来呀来，我的爱情， 我的春风起，我的天，我的心。